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57集，伪装。 潘令死时，李建廷刚转危为安，店内伺候的宫女太监来不及喜极而泣，就被拿进了狱里。楚军是中毒，酒醋面局当即查封，办差太监全部下狱。福满凭着天辰地时期的资历来处理这案子，对他们严刑拷打。 祖宗！ 小内患受不了毒打，伏在凳子上哭喊着：“ 祖宗饶命啊！” 福满身穿蟒纹夜彻，头戴烟墩帽，副手端详着墙壁上的字画。持杖的太监都是原东厂留下来的，精于此道，把内患打得几欲昏厥。 祖宗饶命 啊！这小内患泣不成声。福满回过头， 楚军是在你们伺候的时候出的事呢，想要活命就得给咱家交代清楚。 这些伺候的内患都是天真地以后进宫的，到现在连楚军中的是什么毒都不知道，根本交代不出东西。福满耐着性子， 当日府军吃的穿的都可以想一想，酒醋面局的人那么杂，指不定就混进去几个心怀鬼胎的东西。你们平素跟他们来往密切，怎么这会儿就想不出来了呢？ 内患听出点意思，可他不敢妄自猜测，半吞半吐的还是说不出来。福满恨铁不成钢似的甩了袖子， 继续打， 让持杖的老太监继续打。内患被打得口中渗血，抠着凳子呜呜咽咽地哭道：“ 别打，别打了，祖宗，祖宗，我说，我说。” 福满没理会。内患吞咽着血沫， 那酒醋面局还有那思怨局都有一些不认得的新面孔。 福满这才侧过身轻声哄道：“ 你都来往？” 内患使劲摇头，没敢应这句话。他抬眸试探着福满的脸色，小声哭着：“ 我不认得。”“ 你不认得，怎么知道他们是哪个局的？” 福满有心引导：“ 总得有个人告诉了你，你才知道。” 内患说：“ 店里看看门的。” 福满弯下腰：“ 看门的能挨着楚军吗？平日是谁伺候的楚军，谁就最了解呢？” 内患不敢大喘气，顺着说：“ 平时都是风泉伺候。” 福满朝他轻轻拍了下手：“ 这不就结了？” 这案子落到福满手里，是定然查不出真凶的。他受韩城的指使，在李建廷店内塞了人，毒跟酒醋面具没关系。问题出在当日李建廷用膳的筷子上。楚军倒下去的时候，店内乱作一团，福满早让人偷梁换柱，把东西都收拾干净了。福满出了堂，还没有走出院子，就看见几个抬轿的男人站在外边的槐树底下候着他。刑部多半的官员刚走，福满心里警惕，撩起袍子笑嘻嘻地跨出去：“ 这是哪位贵人找我，知会一声就是了，何必特地来请呢？可巧了，我这会儿还要办案子，脱不开身呢。” 那帘子打开，韩城冷笑几声：“ 几日不见，狗东西就跟你爷爷拿起了桥，怎么我还请不动你了？” 又是这狗日的。福满乖顺的弯下腰：“ 哎呦，奴婢当是内阁那帮老东西，狗皮膏药似的粘着我查案，心里正烦着呢，没成想是您呢。瞧您说的，奴婢见了您就是什么乳燕头林。” 他装傻充愣，知道韩城就吃这套。韩城果然面色稍霁，没跟他再纠缠这事，摔了帘子道：“ 跟着来。 福满走一路骂一路都憋在心里，但到了地方看是韩城的私宅，就知道铁定是要问他楚军案的事情。他进了门，还没来得及奉承，就见里边明晃晃的全是刀子，当即忘了自个儿要说什么，扑通一声跪下去。 瞧你这胆子。 韩城提壶倒茶，没让福满起来。 还想学潘如贵？你也配？ 不配，那肯定不配。奴婢就是个贱人，哪能跟老祖宗比？不敢有那份心。 福满撑着腚勉强陪笑。韩城把茶壶搁回去。 我让你要死李建廷，你下的是什么毒？ 福满背上渗着冷汗，不能犹豫，他按照心里想过千百遍的那样。 奴婢按照指挥使的意思下的是脊椎。 那就怪了。 韩城嘲讽道， 这药能毒死几个壮汉，却毒不死一个女人。 福满觉得后颈凉飕飕的，那是真刀子已经抵到他跟前了。他面上的肌肉抽动，忽然抬手抽了自己一巴掌，变脸哭道， 您这话是诛奴婢的心呐，奴婢哪敢跟个外人谋害自个儿的爹？再说那薛延青跟孔秋几个都瞧不上阉人，把奴婢当牲口使唤，奴婢真下的是脊椎，那筷子还留着，不敢马虎。 福满哭到一半是人类。 奴婢也纳闷，真是绝了，那可是脊椎，楚军竟然吐了几回就好了，这可不是见了鬼。 韩城面色铁青，李建廷的死活关乎局势走向，他连八大营都拿出来了，赌的就是楚军必死。岂料李建廷没事，丹承安现在没决定的意思就是要继续追查，没有潘氏，下一个就该轮到赫连侯费氏，岂成人人自危。 下毒一事你可跟旁人提过？ 福满连忙说， 奴婢哪敢啊。 你最好不敢。 韩城猛地掷掉手中的茶杯， 这件事就是你办砸的，现在也得你收拾。他店里的那些人都不能留，趁着这个机会全杀了。 如果李建廷中的是脊椎，那他必死无疑。这中间不是有人换掉了毒药，就是福满根本没有下脊椎。不论如何，他请店内伺候的人都不能再留，里边很可能混杂着别的人。阉人奸诈，每根的贱皮子最会见风使舵，福满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眼下世家受损，难保福满不起别的心思，再留着他就是祸患。韩城生性多疑，此刻就如同惊弓之鸟，他起身看向福满，逼近几步，已经起了杀心。福满眼见马上就要身首异处，情急间喊道， 御园府命我查案子，这事情就还有转机，指挥使不必担心，我定会收拾干净。那督办的刑部官员皆是熟人，再出岔子 我提头来见指挥使。 韩城也不能真在此刻杀了他，见他面色煞白，一副没出息的样子，便说， 这件事再办砸了，即便我要留你，太后也不会留你，想做祖宗你也得有那个能耐。 是是是。 福满连声称是，惊魂未定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